北京时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五点，下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五点，下百变辣妈原因。 Hello 大家好，欢迎在北京时间的17:01来到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佳妮，同时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我们今天的嘉宾是美若舞蹈的艺术总监吴俊老师，欢迎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再次强调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然后再点击我们的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并且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或者也可以通过微博搜索活力982来收看我们的一直播。同时呢，大家如果现在没有这个网络，没有 WiFi 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音频的方式搜索 FM 98.2 AM 927，也可以收听到我们实时的直播。今天呢，刚刚介绍了我们今天是一位舞蹈艺术总监来到了我们的芭蕾之美，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芭蕾舞的问题，或者是在芭蕾这一方面你的疑问，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来提出你的问题，然后佳妮呢都会看到，并且向我们的这个吴老师提出问题的。今天呢正好也是这个国庆假期的第四天啊，我不知道吴俊老师现在是不是还要代课吗？这几天有小朋友要上课吗？ 有啊，我们今天开始就很多的课程都应该已经 就 开课了。对， 看来就是上班的人现在还没有上班，但是小朋友现在已经开始上课了。 是的是的， 好辛苦啊。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先从几条这个跟健身相关、跟运动相关、还有跟舞蹈相关的资 料。是的是的， 好辛苦啊。今天呢我们同样也是先从几条这个跟健身相关、跟运动相关、还有跟舞蹈相关的资讯开始来聊起，让我们的吴老师也先简单的放松一下。我们先来进入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欢迎大家回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条资讯呢，是跟一个高校有关，浙江大学。在浙江大学呢，从这个实行了本科生体育课程教学改革之后，他就推出了一种鼓励学生运动的方式。这个方式呢，就是推出一款跑步记录的 APP， 并且要求这个 APP 的成绩纳入到学生的体育课成绩当中。只有他这个就是 APP 当中的跑步成绩合格了，他才能够就是拿到课外体育的满分。自从有了这个就是 APP 记录体育成绩之后呢，这个浙大的学生就开始特别热衷于跑步了。我们接下来还是通过一段视频先来看一下这个 APP 还有这个学校浙大他们的这个举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跑步呢只不过是一个部分，实际上我们使用 APP 跑步已经很多年了，我们把这个刷卡锻炼的取消掉了，有很多同学刷了卡不锻炼，就等在那里等半个小时，然后就刷一次就走了。取消了这次就是定性的规定的全部用 APP 的跑步。当然一般上我们有一个评价标准，评价标准也就是说我是48分你才能拿到100分。但100分呢，这个跑步只是我体育课成绩的一部分，它100分只占我体育课成绩的15%。 小班子比较多呢，我们从2011年开始的时候就办了一个专门为小班子们办了一个叫运动干预班，效果相当好。我们从2011年开始一直坚持到现在，一共解决了3000-4000人了。 看完了刚刚的这个视频之后啊，听刚那个负责的老师在讲，其实这个就是浙大他提出的这个跑步占分也只不过是占了15%这个样子。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啊，我是觉得就是学生在大学的时候锻炼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不知道哎，吴俊老师，你在大学的时候你们应该就是学习芭蕾这个课，是芭蕾舞教育这专业，北京舞蹈学院。 对对对， 那你们学校肯定也会就是给你们一些体能上面的训练吧？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呢，是我们是有一个早功课的。 哦，有早功课。 对，这个其实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运动了， 锻炼， 对，锻炼运动了。因为但是我们不会、 就是、 我们不会像普通的大学生那样去专门去做这种跑步啊，或者是那个跳远啊，这种 简单的运动， 就是、对，简单的平民，就比较平民化的这种运动我们不会有， 还是 但我们就对跟专业相关的会有。 嗯，就一般会早上起来是压压腿、 压 腿 啊、踢腿啊这样子，然后练练成功、嗯、这样子。 哦，那就是早上很早起来先吃早饭，然后再去练功。 一般是先练功，然后 再吃早饭 。对， 那一般是几点钟呢？ 班的话是7点到7点半吧。 哦，那还行、 嗯、 在我们学校就是表演系， 嗯， 有很多的这个同学，就他们的那个老师是舌尖上中国配音李丽宏老师、 哦、 带他们每天大概是6点15分的时候就准时出现在我们学校那个湖跟前儿，就开始练声 打太极。 对，练声然后还有做一些高抬腿跑步体能训练。因为这个好像对于表演系的朋就是表演系的同学来说，体能 是一个基本功，也算是。 对，所以就是中传好像出来的这个学生，他们的声音就是表演系的学生声音都能够堪比播音系。哎，我们接下来呢再看下一条资讯，这条资讯呢是跟健身相关的。这个小伙啊，大家在之后看到视频的时候会觉得一下子好像见到了一个明星，这个明星就是张一山啊。这个健身小伙他被称为是健美界的张一山，曾经为了健美比赛21天瘦了22斤。21天瘦22斤其实也还好，他不是那种就是特别虚脱，我们这里有那种2个月瘦60-70斤的那种，那挺恐怖的。然后他呢是江苏南京的28岁的小伙王泽强，健身已经有11年了。健身呢大家都知道，就一般要打比赛的时候特别特别要求这个饮食上面，一般他们会从这个打比赛前几天就开始断水，或者是在吃上面注意一些，让自己有一个好的身体状态去迎战这个比赛。接下来我们也是先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这个健美界的张一山，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跟张一山长得像不像啊。 开始接触健身， 17岁，现在有28岁，就是很简单的理由，就是想锻炼身体，能给自己带来全正能量，生活规律，生病都很少。 对， 最主要的是我能可以保护我想要保护的人。正业是打比赛，副业是带学员。以前我是3分钟热度，当我做健身之后，基本上的话就玩这一样，一直在学，一直学不完，这就是让我产生很大的兴趣。那是第一次打比赛，全国公开赛，然后是第3名。 训练强度它分非赛季和赛季，赛季的时候的训练方案和非赛季训练方案是不一样的。 马上有一个邀请赛要打，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市赛和省赛都要打。这个时候的话，你对饮食的要求很苛刻，对训练的要求很高，蛋白质、水果、碳水是这样的搭配着来，然后多休息3次力量性训练，然后还有外加的有氧也要带着。上次我师傅带我比赛，用了差不多21天的时间，达到了一个从76公斤的体重 前到65公里，然后去比赛，因为我打的是65公里级别的。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赵英山？ 有。 看完之后，不知道吴俊老师是什么感觉？我觉得这个男孩真的是跟张一山好像、啊， 很像，很像。 嗯，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吴老师在之前，在这个上学或者是在这个比赛之前，或者参加演出之前，你们就是老师或者是这个领导会有一些就是要求你们体能训练的要求吗？ 会有，但是因为那个。就跳芭蕾，男孩其实主要是衬托女孩的， 衬托女孩， 对，所以说他很多的托举的动作其实是为了让女孩更美、更优雅， 所以说我们男生就要做好这个绿叶， 对，我们就其实很多时候老师会就在练那个上双人舞课之前，老师会让我们先练50个到100个俯卧撑，这样子就你必须还 50个到100个俯卧 撑，对，你必须还得有力量，以后你才能就是把女孩举起来， 就主要是在练这个托举动作的时候， 对对对， 他为了就是让女孩可能在上面展示自己的美丽的身姿，男生就要好好的练臂力， 是的， 哇，这样说 其实你像我们很多时候把女孩举起来以后，其实男孩在下面是很痛苦的， 很痛苦，他 的表情是 很狰狞的， 对，很狰狞的，但是女孩在上面她很优雅， 大家可能关注点就 大家只会关注 身上了， 女孩身上，对，是的， 这也是一个有点心酸的事情啊，芭蕾舞后面芭蕾男舞者背后的小心酸这样说啊。那你们平时练体力就是练一些俯卧撑，会不会也会就是借助一些器材来健身呢？ 会啊，会，我们 也会 就是也会经常去健身房去健身这样子。 嗯，但你们是不是就是不能练出那种就像我们刚刚视频当中看到的健美界张一山的那种、就是 那种块状的， 对对对， 棱 角鲜明的肌肉， 我们不会有那样的肌肉，就是因为芭蕾它是一种优雅的美，它的肌肉线条呢也是一种 柔和的 长线条的、就是所以说我们的肌肉它不会强迫你去练得那么的大块， 这个样子，我们也算是知道了，原来这个芭蕾男舞者他的主要任务是要衬托女舞者的美，这也是很难的一个这个任务， 是是是， 托举的时候。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个比较励志的资讯啊，这个资讯是一个80后的没有手的小伙，他逆袭成为了健身教练。大家可能就会有这么一个疑问啊，一个没有手的小伙他是怎么成为健身教练的？而且一般情况下如果是有身残，就是身上有残疾的情况下，这种残疾的朋友可能他们都会在这个身体上面体质会有所下降，他又是怎么走上了健身这条路呢？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浙江小伙倪敏成。10岁的时候因为一场意外他失去了双手，并且性格呢也一度因为这个失去双手的问题变得孤僻，后来他选择了直面挫折，获得了很多块的全国残运会金牌。2016年的时候他接触了健身，克服了种种的困难，2年练出了8块腹肌，这是很多这个四肢健全的朋友都没有达到的目标，或者是达到了之后最终皈依的目标。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励志的小伙他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 之后才知道很多器械还是没有办法使用， 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说没有办法抓握，没有办法使用杠铃。 在刚刚看完了这个练出八块腹肌的80后无手小伙的故事之后，大家看到视频的朋友是不是已经被震惊了？再回头看看自己有没有油腻的小肚腩、啤酒肚，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了呢？刚刚呢，我也跟这个吴老师在看这段视频的时候聊了一下，其实吴俊老师平时也是有健身的习惯。 啊，平时有一点 有健身的习惯， 就是你要保持身材。你说一说，因为说实话，现在因为当老师以后呢，我的运动量没有像以前那么大了。因为像以前的话，你不用去刻意的去训练，你也能维持这个身材。但是因为现在你就是退居二线，你不跳了，你的运动量，对你的运动量会很，就是比以前减少很多。 所以要自己给自己找点事儿干了。 对，你必须得给自己就是去。就是增加自己的这个运动量，才能维持自己的这个身材。 那今天我们就是佳妮在直播间看到吴俊老师，那真的是身材相当的好，而且是那个比例特别协调。我一般就是男孩子有一个特别害怕的，就是一个缺陷，就是头大。在我吴俊老师这块就完全没有看到宽阔的肩膀，然后再加上一个正好比例的这个头的这个比例， 谢谢， 特别棒。这也是因为就是其实你们芭蕾舞在选人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些，一般都会有身材的限制吧。 对，因为说实话芭蕾的审美是三长一小。 三长一小， 对， 这怎么说？ 手长、脚长、脖子长。 哦， 然后一个就是头， 手长、脚长、脖子长。 对，然后头要小，这样的话你在舞，因为芭蕾它是舞台艺术，如果这样的话你达到一个这样的比例的话，你在舞台上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它会更修长， 就会让人看上去视觉， 对，因为它是视觉美感的艺术嘛，因为而且舞台它很深，如果你在比如说你在二层去观看这个芭蕾舞剧的时候，如果你的比例没有说那么的修长的话，它其实是会吃掉的， 看到， 对，很少看到，会很少看到。 那一般就是对于男孩子来说学芭蕾舞，他们一般就是如果要想成为专业舞者，他们身高一般要多高才可以呢？ 这个就看孩子自己了，因为专业如果正常要真的走专业路线的话，他10岁开始就走专业路线了。 10岁开始，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你是不知道孩子以后会长到多高的， 他不知道他以后的发展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 哦，所以说他也就是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会有那种就是个子，就是比如说男舞者他有一个就是身高限制吗？就比如说我必须要可能得1米75以上才能够上舞台。 一般像各大舞团的话，他选那个演员，他肯定是希望就个头形象稍微要好一点的。一般的话男孩现在可能都得要1米78以上吧。 1米78以上， 对对对，差不多。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因为女孩还要立足肩，然后如果女孩立了足肩以后站在你旁边，然后你托举，她的整个的 就是比例 是协调的，对， 她的身高才是搭的。 对，但是有个头就稍微就是没有那么高的男舞者，但他的技术技巧会很强， 所以他也可以， 他也跳，因为舞台就是舞剧里面，他不可能是 都是王子的 角色，都是王子角色，对，他还有一些很多的，就是特型演员，有很多这样的演员，他需要，就比如说《天鹅湖》里面，他有那种小丑的角色，他就需要有那种技术技巧要很强的这种男舞者去 实力派， 对对对，是的。也有这样子的， 这个样子。那我们接下来分享这条资讯也是跟我们芭蕾相关的，是一个1米72的芭蕾美女，就说她怎么吃都吃不胖。然后她是一个在上海戏剧学院芭蕾舞系的大二的学生。上海戏剧学院应该也算是就是在芭蕾舞学习当中的 是专业院校的，是属于前 前三的， 前三名， 对， 就是也是很顶尖的专业院校 生，对对对，是的，是的， 在中国。这个18岁的上大二的女孩叫做李子娟，她是上戏这个芭蕾舞系的一个大二学生，10岁的时候开始学芭蕾，就像刚刚吴老师说的一样，10岁的时候就开始走上了这个专业的道路，而且身上有很多处的旧伤，曾经因为高强度的练习每天疼得直流眼泪。身高1.72米的她虽然爱吃，但是体重只有94斤。94斤这个体重对于女舞者来说，它是一个就是偏低还是正好，就得要求这么重的一个体重呢？ 如果按照她的身高来说的话，她其实是算是偏瘦的了。 哦， 这样子。 就其实 正常的话，像她 1.72米， 其实很多女舞者她都会在100斤上下浮动，这样子，所以说她90-92斤算是很瘦的了。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先通过一段视频看一下这个92斤1.72米的芭蕾舞美女啊，我们来看一下。 我叫李子娟，今年18岁，是上海戏剧学院的芭蕾舞系学生。就考不上是一个学校，只是想去考表演的，但是因为毕竟我的专业是芭蕾舞嘛，你要去跟他们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困难。我10岁开始学的舞蹈，当时我在我的学校上数学课嘛，附中的那些老师就在外面门口看了一眼，可能我就是我也不好意思说，形象可能比较好一点，脸比较小，脖子会比较长，然后他就把我叫出去了。学芭蕾舞真的是什么都困难，它要求你的身体条件，还要后天的努力。我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软开度不够。10岁其实对于学舞蹈的话比较晚了。 那你压不下去怎么办呢？ 压不下去就往死里压。我当时最惨最痛苦的时期就是哇那个哭的天天在那边流眼泪，很痛很痛，练芭蕾太痛了。当时我有点想放弃了，但是他们就让我坚持下去，说你毕竟很不容易的考进来了。 练舞到现在有受过伤吗？ 膝盖是半月板撕裂，还有腰部是骨头磨损，脚腕子也有一点韧带拉伤，大概4处吧，就是比较大的严重的，这对我们来说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跑掉了。 舞蹈有时候它会给你一种快感，是你在舞蹈的过程中，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在对这个角色有一个融入，就不管说你有多累多辛苦，上台的那一刻永远都是你最享受的时候。 平时有哪些兴趣爱好？ 我比较喜欢画画和化妆吧。哦，我真的是个吃货，排队那种网红店我都要去尝一下。甜品吧，蛋糕，蛋糕的话女孩子的最爱啊。 那练芭蕾是不是要保持身材？ 对于我来说，其实体重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我的体质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吃不胖吧，是1.72米，然后体重是47公斤。我同学也很羡慕，他们很惨，他们要减肥啊，天天跑步啊，去健身房运动，那我就坐在旁边就喝着奶茶呀，吃着零食呀，就看着他们。我给自己的颜值打8分吧，身材不算太好，稍微低一点7分。我的未来的话，毕业之后其实想要自己创业来着，像时尚服装呀，或者是开一家奶茶店啊，网红打个宣传。因为年纪越来越大，自己在这个专业上面没有办法能够就是跳得非常非常好。 刚刚在看完了这个美女，她是这个上海戏剧学院芭蕾舞系的女孩之后啊，刚最后听到她要创业，吴老师说了一句，她是不是受伤了，所以要创业？是不是这个受伤对于很多的芭蕾舞者来说，这个就是阻碍他们继续跳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对对对，因为就是其实说实话，我们就是专业芭蕾舞者，他其实他的整个的艺术生涯其实他是很短暂的。 嗯， 他可能也就是从中专毕业到，如果能 毕业就开始， 对，如果是中专毕业就可以 进入舞团正式当演员了、 哦、这个样子。 如果他没有受伤的话，他这个艺术生命周期可能稍微长一点点、 嗯、 可能可以维持个十几年、嗯、但如果他这个过程中他如果但凡要受伤，而且是一个很严重的伤 的话，严重的伤就可能就直接 断送掉，他可能就直接就这个舞蹈生涯就结束 了就会结束 啊。这其实作为一个专业的芭蕾舞者真的是面临着很多很多的困难啊。在刚刚呢我们分享了几条关于运动方面关于舞蹈关于芭蕾的资讯之后呢，也谢谢吴老师跟我们进行了一个这个简单的交流，但是我们刚刚呢对于芭蕾舞的知识还是一个蜻蜓点水的讲解。在下一环节当中呢，我们的超模养成记将会让吴老师给我们做一些深度的这个再深入一点的芭蕾舞知识的解读。下一时段呢，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先来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潮流梦工厂继续。 也堆积了好几次，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见着记忆的红尘，伤人的不是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典、萌妹，还 才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好的，潮流梦工厂，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超模养成记环节，我是主持人佳妮，同时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吴俊老师啊。吴俊老师是我们的美若舞蹈的艺术总监，同时也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文工团舞蹈队的教师及演员，是身兼两职。欢迎吴俊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进入到了下一个时段当中了。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呢，我们的交流的主题是芭蕾舞，我们的主题叫做领略芭蕾之美。所以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芭蕾舞想要问的问题，或者是家里有孩子想要学习芭蕾舞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直播的收看，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潮流工厂的直播间，或者是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在一直播上面也是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和沟通。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提出。同时如果现在正好这个十一假期到了嘛，不在家里面待着，正好开车在路上，或者不方便看直播的情况下，大家也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一下吴老师跟我们聊聊他的芭蕾舞的经历，也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刚刚在上一时段我们简单的聊了一些就是关于芭蕾舞身材的这个要求，吴俊老师说到一个叫什么三长一小，我再巩固一下啊， 巩固一下， 三长，脖子长，手长脚长，还是胳膊长脚长？ 手长脚长。 哦，脖子长，手长脚长，一短，短是哪儿？ 小。 哦，一小，小是什么？ 小脑袋啊。 哦，小脑袋，对对对，小脑袋。看来我这个是不太达标，得多学习一下。这次不及格了，给我打个60分。刚刚在聊了这个标准之后，还有这个女舞者她的身材要求。但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是学习芭蕾舞的女舞者啊，她们会比应该这个体重要求会比一般的正常体重要低吧？ 对，会肯定会低很多。 但是她们可以过低吗？就是如果太瘦的话，是不是就没有体力了做那个芭蕾动作？ 其实还好，因为正常我们就是一直在训练。其实芭蕾说实话它就是练的身形体态 啊， 它其实还有很多是肌肉力量控制力，所以说一般你看就是芭蕾舞者他虽然很瘦，但是他其实是很有力量的， 就是所有的肉都是高品质的 紧实的，对， 紧实的肌肉， 对， 包括他们那个腿伸出来之后线条都是不一样的。这样一说的话我就明白了很多啊，就其实芭蕾舞者你看到的瘦只是表面的瘦，深层次的是力量， 对， 是 power。 那接下来还是跟吴老师先请教一下，就是芭蕾舞的一些历史问题。就比如说这芭蕾舞它是怎么产生的一种舞蹈呢？ 其实芭蕾它起源于意大利，它然后在发展在法国，然后它兴盛它是在俄罗斯。 这样一说像是一个混血儿。 对，是的。 但 是那个因为它是意大利，当时是皇室他在就是跳这个，当时的芭蕾它是女孩她不用穿足尖鞋的。 不用穿足尖鞋。 对，它是一个宫廷舞蹈，它其实就是我们在大学学过这个叫就芭蕾舞的前身叫历史生活舞。 历史生活舞。 对，它其实就是一种宫廷舞蹈。 哦，就是它是在就是源于宫廷生活的一种舞蹈， 对对对，生活在那个贵族之中流传，就是交涉交流的一种， 就类似于交际舞，就类似于那种，华尔兹啊， 对，差不多，因为芭蕾里面也有华尔兹， 有华尔兹的元素， 对对对，有元素。然后它，意大利可能当时意大利的皇室去到法国，然后把这个文化。就是引到了法国，然后法国的国王那个时候叫路易十四吧，他就那个特别喜欢这个，然后他就在法国成立了 这样专门的芭蕾舞学校。 哦，他就开始把这个， 对，他就开始把这个作为一个 专业的舞种拎出来， 专业的一个院校去， 哦，就开始培养专门的芭蕾舞人才了。 对，是的。然后呢，哦，最后这个东西就他就世界化了，然后他就延续到了， 开始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然后俄罗斯这个民族呢，它整个的身形线条就是 偏长， 特别适合跳 芭 蕾 舞， 因为俄罗斯的它整个的民族它就是。就是手长脚长，然后头比较小，然后这样的话整个就感觉是完全是量身打造的，对他们来说就等于说在俄罗斯，然后那时候柴可夫斯基他们就是创作了很多古典经典的那种音乐 芭蕾舞的， 也不光是就是音乐吧，就古典乐，然后呢就是跟芭蕾舞相结合，然后形成了很多经典的芭蕾舞剧，然后流传下来了，然后就在俄罗斯他们把这个芭蕾舞 发扬光大了。哦，也就是说它也是跟这个音乐相关的，因为有很多的好听的古典音乐， 对， 才让俄罗斯的这个芭蕾舞能够深深地扎根在这片土地， 对对对， 并且往外开枝散叶。 对对对， 哦，这样一说的话清楚了很多。那刚刚听吴老师说了，他是起源于意大利，后来又在 法国 发展，然后后来兴盛于俄罗斯。 对， 那是不是这几个国家它的这个芭蕾舞的这个也会有一些区别，会有一些流派之分吗？ 它会有一些流派啊，就是我刚刚说的那几个就是完全是三个流派了。 三个流派，我刚听到就是意大利它是不穿足尖鞋跳 芭 蕾的，芭 蕾最早的时候它是不穿的，但后来演变到现在都是其实 对美的极致追求。 对对对，是的。 就都开始穿开足尖鞋。 对对对，而且但是呢，很多人都觉得一提芭蕾舞就是足尖鞋，它就是代表性的一个东西啊， 对， 标志。所以说很，尤其比如说像我，其实我小时候有一个困惑，就是我那个时候小时候，我妈妈跟别人说我儿子是学芭蕾舞的，然后结果那些叔叔阿姨就说你儿子能不能立个足尖看一下， 是 这个足尖鞋在大家的脑子里已经就是根深蒂固了， 就是跟芭蕾已经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刻板印象了。 对对对，但其实男舞者他是不穿足尖鞋的， 男舞者是不穿足尖鞋的， 对，只有女舞者穿，这是女舞者的一个标志， 是他们的一个专利。 对，是的。 那男舞者是不是也就少了很多的那种脚趾的 那种伤痛，可能会 稍微的小一些， 少一点点，因为确实穿足尖它会有磨损，它容易就是把你的脚啊，就是容易就是说简单一点就是会有茧嘛， 哦，会起茧子，会磨出来，就跟我们女孩子穿高跟鞋一样那种。 对对对，是的。 哦，我还是说起来我自己也很不专业，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男舞者他不需要穿足尖鞋。这样回想起来，就是自己看过的为数不多的芭蕾舞剧好像确实是没有，但是因为就真的是连接在一起的， 对， 把这个足尖鞋，或者说就是其实对于男性跳芭蕾舞我们好像都没有那种就是特别怎么说，就是在脑海当中 概念， 对，浮现芭蕾舞一定是要小女孩去学， 优雅的那种， 对，一定要是女孩子去学这样一个舞蹈。就包括我自己的侄女，我也是说呀，小女孩一定要学学芭蕾舞，练练气质这种，对，就让有那种小公主的气质。但是如果我是一个侄子的话，我觉得会让她学花轮，会就是好像气质就没那么重要了。但今天看了吴老师，我觉得我如果再有侄子，我会让他学芭蕾舞了。 其实这个就是现在大家的一个 刻板的印象嘛， 对，比较一个误区。所以希望但是现在祖国繁荣昌盛，就是现在就是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好了，然后其实以前芭蕾对于普通人来说的话距离会很远，它都比较相对是封闭性质的， 比较高端的舞种。 但是现在芭蕾它的普及度相对来说大了，高了很多，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专业出身的，现在很多都在从事着业余普及芭蕾的这个工作。所以说现在其实现在的芭蕾普及比原来好很多了，但是现在还不够，还不够，还有可能这条路 小男孩学芭蕾还是不够多呢。 对对对，这个因为大家大家对这个还是有误区。 那其实 像吴俊老师，你们那个时候学习芭蕾，应该条件就跟现在比是没法比的，对吧？ 嗯、 那那个时候就是小男孩学芭蕾，是不是也是一个？就当时你在那个年纪，你是因为家里面有人就是在艺术这个圈子，然后才让你学习芭蕾，还是你自己喜欢上的？ 其实是机缘巧合，误打误撞的。 哦，误打误撞， 因为。像我们这个专业就是科班出身的人、 嗯、 一般都是从小就接触了这个，说实话我是6岁开始接触舞蹈 啊、哦、 但那个时候是就像现在所有孩子一样，一个礼拜一节课那种少年宫的课。 那那个时候你们那个班有男孩子吗？ 那个时候不分芭蕾舞跟民间舞古典舞， 就是基本功， 就是舞蹈课、 哦、 就这样子统称舞蹈课。那个时候还没有分班、 嗯、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业余爱好兴趣培养，但是我走上这条路也是一个 机缘巧合， 对，神奇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 嗯、 小时候我妈妈想让我就是报一个书法或者画画班， 嗯， 然后我父亲那时候就着急要上班，然后去我们当地的少年宫去报班的时候、嗯、 就报了一个舞蹈 班，所有 班 名额都满了，就只有舞蹈班还有名额，然后就给我报了一个班，以后他就急急忙忙去上班去了。 这个爸爸也太不负责任了。 没有办法，那时候太忙了。然后回来就跟我妈妈说，因为我们家没有搞艺术的。 嗯。 给我妈妈说以后，我妈也是觉得男孩学舞蹈就很怪。那个时候其实大家思想都比较传统， 对，刻板印象他会有这种想法，对， 就会觉得很怪。 嗯。 然后他带我去见那个当时少年宫的我的舞蹈的启蒙老师王老师。 嗯， 然后就问他男孩学舞蹈好不好，有没有用，要没有用他就不想花费这个时间在这个上面。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的那个启蒙老师就一看我那时候是个小男孩，然后形象条件又还不错， 天资聪颖， 然后他就跟我妈妈说那个小男孩学舞蹈挺好的呀， 嗯， 然后长大以后还可以就是考到北京，考到上海，考到别的那个城市去、 嗯、 去学习 舞蹈学校 这样子。然后我妈当时可能就心动了吧，因为、 啊、被说服了， 对对对，然后就这样把我推向了这个事业。 入了坑，入了舞蹈的 坑，然后就出不来了。 哎，这样说的还真的是机缘巧合，去报班，这是不是上天的安排，就让你报班的时候发现所有的班都没有办法上，只能上舞蹈。 对， 而且就正好遇到了一个工作很忙的爸爸， 对， 然后想要再去这个确认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个非常负责任的舞蹈老师。 对的对的， 这个启蒙老师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是的是的， 让你妈妈就是放下了心中的那些顾虑，让你走上了舞蹈的这个道路、 嗯、 那当时你开始小的时候学舞蹈是从什么时候，就是开始你觉得自己就是想要走这专业舞者这条路呢？ 其实小时候我是抗拒的， 肯定会抗拒， 我 猜 我也是， 对， 因为那时候那个学舞蹈是兴趣爱好是在那个少年宫， 嗯， 然后我在小学那时候还在读小学，在小学班上、 嗯、 大家就是一过节的时候，比如说六一儿童节啊国庆节、 嗯、 都要组织活动班会，然后要搞节目什么的，我就生怕别人知道我是业余兴趣爱好是学舞蹈的，就怕 就让你去跳舞， 对，我就可害怕了， 其实还很抗拒自己上台表演。 对，那时候其实是特别抗拒的、 哦、 直到我小学毕业进到就是专业的院校去学习这个舞蹈，那个时候开始分专业了、 嗯、 就10岁开始。 哦， 我是在广州学的。 10岁，广州。 对，去了广州，就等于说真的是小学毕业以后，从家乡南昌、 哦， 考到了广州的学校。 南昌到广州，其实那就是相当于 也有1000公里，差不多吧。 是妈妈陪着一起去吗？ 嗯，第一年是妈妈陪着去的，后来就开始，因为就住的从小是集体生活，然后后来就跟自己的小伙伴、 嗯、 家乡的小伙伴一起就是结伴去上学了。 哎，这样说到我就 只有寒暑假会回家，平时都在学校待着。 哦，好像很多这种就是一般学舞蹈的孩子都是从小就加入到团体的这个生活当中，所以很多这个学舞蹈的小男孩小女孩出来自立能力都特别强，从小就开始过集体生活照顾自己这个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 啊、哦、 所以说实话，因为不光是芭蕾舞，就是其实所有跟身体力行相关的一个行业、 嗯、 它其实它的抗压能力或者是它的自控力就相对来说会强很多。 因为他需要对身体身材的掌握。 对对对，像中国的运动员，他其实也是很苦的， 很刻苦。 对对对， 就包括现在之前我们对于运动员的这个印象可能还是很局限的体育生这个印象，但是现在哎，发现原来运动员他们就是当他们退役之后在其他的行业也一样可以做得风生水起 的，因为他有毅力， 有毅力， 坚持， 还有学习能力。 对， 真的是还很棒的。就经过吴静老师这么一说之后啊，就是其实真的打破了我自己心中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去学舞蹈还是有很多好处的。因为我的侄女，我就准备就是她可能对她现在在学拉丁舞，以后可能就是想有机会让她去走向专业的那个舞蹈发展道路，但其实心里还是有一些困惑。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剩下的都是从小就跟着文化课一块儿，也没有什么艺术方面的天赋。 其实这个东西其实就我们就现在的艺术生，尤其像北京舞蹈学院的孩子，他其实文化跟他的那个专业都不差的。像现在好多北舞附中的孩子，他高考都能考到，在北京高考都能考，对，都很高，有400-500分那样子，都特别高。现在其实因为大家都也不是说像以前说的，就是我们这种艺术生他的文化水平就不好，也 都是全面发展。 对，都是全面发展。 嗯，而且我记得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舞者叫唐诗逸，他是在那个，他也是应该是你们的师姐还是师妹？ 师姐，但不是一个专业的。 嗯，对，他是中国舞专业。 他是应该是古典舞吧？ 古典舞， 对，古典舞专业。 他也是在，他后来在北大读了硕士，也很厉害。就其实这个舞蹈它只是一个敲门砖，到最后的发展还是得看你自己的。 对对对，其实各行各业都是，你的所有的发展路程都得看你自己。 嗯哼，那接下来我还想问吴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你那个时候应该算是就是芭蕾舞还没有完全普及的时候吧，你在小的时候学的时候。 对， 那作为这种男性的芭蕾舞者，是不是一个特别抢手的资源？ 很抢手啊。 很抢手，而且形象气质又好。 因为对，是的。不谦虚 一下。 那个主要是因为学芭蕾呢，它整个的训练体系它是通过人体解剖学过演变过来的。 人体解剖学？ 对，它所有的训练方法它是都是跟你的整个的身体结构是相关的，环环相扣的，它是一点一点像搭积木似的往上走的。所以说你看，就是很多专业院校也好，就是学舞蹈的也好，你很明显能区分出来它就是它是哪个舞种，就是尤其是去到舞蹈学院，能很清楚的分辨出它是哪个 舞种的 那个学生， 民族民间舞还是中国舞。 对，因为芭蕾舞的孩子呢，他整个的线条感它就是直立感， 他 就特别长特别直，天天一直挺着的，挺拔在那里。然后我们学习这个以后呢，就是这个东西它会跟随你一辈子，你的身形体态它是不会变的。 就是不管你之后还跳不跳芭蕾舞，但是你始终都会给自己一个意识，你知道那种， 对，因为它已经养成一个身体形态了，因为你的骨骼已经定型了。因为说实话，就如果你要走专业路线的话，只能是从中专开始学习芭蕾。如果你到了18岁以后想要去学芭蕾的话，其实 就已经晚了， 很难，因为你的骨骼已经定型了，它没法改变了。所以说其实学芭蕾呢，它能促进孩子的发育成长，那个身形体态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能够让孩子就是身形变得很好。 对， 我之前还听说过有一种，这个现在一听应该是谣言了，就说学芭蕾有可能会导致孩子的这个骨骼变形，因为咱们有那个立足肩啊什么的这种动作，他们就会特别担心，哎，我的孩子脚会不会在这个立足肩的过程当中会受到损伤，然后会导致他的脚变形这种。 其实如果是业余学习的话，兴趣爱好培养的话，它其实是不存在的， 就不存在这个问 题。因为它的运动量没有达到那么大，所以说它不会像专业舞者那样。因为像专业舞者，他一天的练功，像我们以前在舞团，他一天能到6-8个小时的训练量， 6-8小时就相当于 一直在跳，一直在运动，在排练，在排舞剧， 那感觉跟运动员有一拼啊。 对啊，他的运动量很高，所以说他。就是你这个行业，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职业病吧，也算是。但如果你是业余兴趣爱好学的话，它的你的运动量没有到达那个 那个点的话，他其实是不会受伤的。而且那些受伤的，其实说实话是现在很多市场上很多不专业的老师的不专业的方法所带来的。 也就是说，受伤有两个原因。如果你的孩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在这个练舞蹈过程当中受伤，第一个就是他的目标是专业舞者，他必须要经过这种严苛的训练，所以受伤是无法避免。 对。 第二个就是他没有找到一个好的老师， 对， 那这个老师可能是用错误的方法给他训练， 对对对， 才导致他现在有这样的损伤。 对。 但如果是通过就像是吴老师你们专业院校出来的，他是会。根据孩子的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成长轨迹去给他们定制计划， 对啊，会根据他的整个的这个整个的那个轨迹去给他制定一套这种学习方案。因为现在像很多机构他都上那个北舞考级课啊，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英皇的考级课啊，这种他都是专业认证的，所以说他的方法是很科学的，其实是 对他们有那统一的教材， 对对对，他是不会让你孩子受伤的。 嗯，这也就是 现在是快乐教育。 对，而且小朋友就是疼一点什么的，他们会有表达的， 会表达。 对，他们有什么也会，就跟我们现在好像上这个私教课健身是一样的道理啊。 对， 只不过孩子可能他会更加的、就是、 更强烈一点。 对。会更需要呵护，所以一定要找好老师去教，才能让小朋友对这个舞蹈是保有兴趣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想再问吴老师，就刚刚我们聊到了这个男舞者的问题，男芭蕾舞者和女芭蕾舞者，那你觉得就是你在学习芭蕾舞，作为一个男性的芭蕾舞者，跟女性相比，就是在学习芭蕾舞上有什么优势，或者有什么就感觉自己不足之处吗？会有这种？ 优势，如果是男芭蕾舞者跟女芭蕾舞者的优势的话，可能我们没有经历过立足间的那种痛苦。 就是受伤这方面受伤几率就小一些。 像我们以前的同学，他们有的时候刚学立足间的时候，真的那个指甲盖它会 脱落， 会有，它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它一直在就很强大的训练量。女芭蕾舞者的优势的话，可能我们没有经历过立足间的那种痛苦。 就是受伤这方面受伤几率就小一些。 像我们以前的同学，他们有的时候刚学立足间的时候，真的那个指甲盖它会 脱落， 会有，它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因为它一直在就很强大的训练量在训练嘛。 一个足尖去承受整个体重的压力，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痛苦。男舞者他没有承受过，没有经历过，这个不太大，不太强，就是不太了解。 就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男孩子学芭蕾都抱有一种怀疑态度。 对对对，其实在国外的话，因为芭蕾它是一个世界性的艺术，其实在国外的话，它的普及已经很广泛了。所以说在国外，你说你是芭蕾舞者，它其实是很受尊重的一个职业。 对。 但其实现在。 在国内 现在其实现在在国内还好， 还好一些 了。像早几年的话，其实大家还是带着有色眼光去看待他。 就一说是男芭蕾舞者，都会觉得就 很 诧异、很惊讶，你怎么会学芭蕾舞呢？ 对对对， 怎么样？就会有这种疑问。 对。 但对于女孩子，可能就女孩子就要练一练芭蕾舞， 对对对， 怎么样子？但我听说有一种说法，就是一般皇室在欧洲这种皇室贵族的孩子，他们是必须要有芭蕾训练的。 对。 不管男女，他们都会有这种芭蕾训练，会让他们有一个好的身形。 对。 这是一种皇家舞蹈。 它就是一个贵族舞蹈，因为芭蕾的它自带的元素就是高雅、优雅，所以说你像现在很多国际学校它都会有开设芭蕾舞课程，就是为了培养孩子。因为我们说实话，我们从小就老师给你灌输的思想就是你们是小公主、小公主啊， 对， 然后 女孩子小公主啊，要气质好啊，要怎么样啊，但是对男孩子就没有那种灌输，好像就在咱们国家可能舞蹈就被一种有点放小了它的作用，它 对 艺术的修养这一方面。 是， 但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在欧洲的国家，其实早早的开始这个舞蹈就已经是被列为一种必修课，贵族的必修的，不光是贵族吧，他们那边应该普及教育 普及 得 很 广泛， 很广泛。 对，我们之前我就看到了有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小男孩他学习芭蕾舞，然后并且把他自己就是芭蕾舞对芭蕾舞的感受录成了视频，放在了那个推特上面。 然后 我当时 无数是吧？ 对对对， 这哎，我才发现啊、哦，原来其他国家的这个芭蕾舞的这个市场是这样的。所以今天呢，经过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普及之后，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这个芭蕾舞。男芭蕾舞者那都是皇家皇室，就是一般这种级别，就是贵族家里面很有这个先，这叫什么，家里面有很强的这个眼光，然后才会让孩子去提前去学习芭蕾舞。 对， 这是一个属于贵族的舞种，会让孩子的气质变得更好，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它。同时呢就是如果男孩子学习芭蕾舞有任何问题，也可以今天正好我们吴老师在这儿，也可以直面的问一下我们吴老师，大家有什么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差不多我们这个时段的时间就已经聊得差不多了。刚刚吴老师也跟我们聊了很多他自己学习芭蕾舞的经验，还有这个对于芭蕾舞的理解，现在芭蕾舞市场的变化，还有小孩子学习芭蕾舞到底好不好啊。在下一个时段呢，我们将会让这个吴老师再跟我们深刻的再就是再往深的再探索一下，就是学习芭蕾舞有没有门槛呀、啊、或者是学习芭蕾舞这个伤痛的问题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可以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我们的直播，一会儿见。 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六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欢迎回来，这里是超模养成记的环节，我是主持人佳妮。同时呢，也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嘉宾是来自美若舞蹈的艺术总监，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文工团舞蹈队教师及演员，我们的吴俊老师。吴俊老师可以跟大家再打个招呼，我们有一个新时段。Hello， 刚刚呢，在上一个时段，吴俊老师跟我们聊了很多的关于芭蕾舞，他自己的学习舞蹈的经验，还有关于这个芭蕾舞的普及，给大家就是给我们算是重新建立了一个属于芭蕾舞的价值观。刚刚呢，我们也知道了，就是芭蕾舞其实它是一个贵族的舞蹈，然后还有一些芭蕾舞的刻板印象，还有芭蕾舞小孩子跳到底是好是坏，吴老师都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在这个时段呢，我们还是会继续的跟吴俊老师讲，就是分析这个交流一下关于芭蕾舞方面的这个知识。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领略芭蕾之美，所以大家有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如果有任何关于芭蕾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点击我们潮流梦工厂的直播间，或者是在微博一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啊，有任何的问题正好吴俊老师在这里也可以为大家进行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吴俊老师聊一些关于芭蕾的问题啊。刚刚在讲了，就是小朋友练芭蕾会有利于他们的这个身形发展，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学芭蕾身形发展是一方面，还有哪些好处呢是芭蕾舞能够带给我们的？ 整个孩子的自控力会强很多 啊。刚刚讲过的自控力， 吃苦耐劳的精神会有然后可能对待，就是因为芭蕾舞它是一个艺术性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它能开放，就开阔人的这种感性思维， 感性的思维，就是会让艺术素养有所提高。 对，人的艺，说实话其实艺术这个东西它能就是有什么实际性的用呢，它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性的用但是呢，艺术呢它能美化我们的世界， 就让人戴上艺术的眼睛去， 对，你像比如这样的话，你会去感受这个世界给你带来的这种美呀、爱呀， 发现世界的美。 对，是的，所以说这样的话，你的整个人的心情它会很愉悦，它不会那么的，因为说实话，现在人生活压力都挺大的，所以它会比较枯燥、比较乏味。 对，而且就是小朋友他是不是学习舞蹈，就是有什么情绪，他可以通过舞蹈发泄出来， 对，他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发泄出去， 就是这，它其实也可以就是帮助起一个宣泄情绪的作用。 对，而且像现在大家都是一个单亲家庭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 不是就是很多， 对，都是一个孩子嘛，家里 啊，单亲家庭，这是一孩家庭， 不对不对， 单亲家庭， 说错了，不好意思， 对对对， 是那个就是都是一个独生子女，对对对，不好意思口误，然后那个 我说怎么听呢？ 对对对， 没事没事， 然后那个。大家就是都是独生子女，然后大家其实不像以前 有这个兄弟姐妹， 对我们父辈那一代有兄弟姐妹可以一起成长、一起长大、一起玩耍。然后现在，但是舞蹈呢，它有个特性， 群体性吗？ 它是一个群体性，所以说大家在一起在舞蹈房，大家很，其实孩子是很快乐的，因为有一群跟自己一样的小伙伴在一起，一起成长，他整个的内心他会很，会比较愉悦。 那还有一些就是成人，刚刚虽然吴军老师说过的，就其实十八岁之后人的骨骼已经变形了，他在这个时候学习芭蕾舞他其实是不合适的，但是我就是也了解到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会选择在他们成人之后再次进行这个芭蕾舞训练，那他们这在这个芭蕾舞训练当中虽然可能不能成为芭蕾专业的舞者，但是他们能收获什么呢？ 像现在很多成年人他都会选择一个芭蕾舞的一个训练，是怎么说呢， 主要是干嘛、能干嘛， 你想让他收获什么，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气质上的一个收获， 就是能让自己的气质变得更好。 对，因为大家平时上班啊可能坐在那儿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都缺乏运动，然后 刚刚吴老师在我们节目间歇的时间就一定要起来、哎呀我要动一动，不动的话实在是坐不住了。 然后等于说是那个大家生活压力也挺大，然后你学习舞蹈其实 也是 不是说对、不是说一定要让你就像我们专业走舞蹈路线为了去表演在舞台上展示自己，大家其实选择这个其实就是现在就业余成人芭蕾市场呢，我们叫芭蕾形体课。 形体课 就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健身多了一个选择的项选项。 健身多了一个选择项目，就其实 因为你游泳也是健身，你就是去健那个健身房去练肌肉也是健身，打羽毛球也是健身。那你跳芭蕾舞，成人跳芭蕾舞，它也是一个健身项目。 他也是可以训练到体能， 对对对， 但同时我就是身边确实有朋友在进行了这个芭蕾的形体训练之后，可能就也是已经发育好的年纪，在进行了训练之后，我会发现他明显的整个人看起来像高了几公分，就这种感觉，而且尤其是女孩子。他们肌肉线条就变化了，因为平时可能我们要是健身的话，他会比较注重的是局部的一个塑造，或者是这种块状的成块状的肌肉， 对对对， 什么肱二头肌啊，什么腹肌，几块腹肌， 对对对，马甲线什么， 对，但是上完形体课的这个女孩子出来之后呢，你会感觉她好像就是身材的线条变得纤细了很多，纤长了很多那种感觉。 因为芭蕾它有一个它的四大审美元素是开绷直立 啊， 开绷直立， 开绷直立， 对， 开是开度吗？ 开，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就你整个从你的整个腿的形态，从胯关节开始我向外打开，它整个力量它是一个挤压状态， 就是它是个控制的， 达到一个外旋的状态，这样的话你整个肌肉是它是一个提拉状的，它就不会往下坠。然后直呢，它是你整个的形态它是很 跳起来的， 对，它不是那种往下压的状态。 我们小的时候上芭蕾课老师都说像是有根绳拽着你那个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立呢其实是很多人就以为是 立足肩吗， 立半脚尖，立足肩， 对，就是像我一样， 对，这样子 觉得。 但其实我们所谓的立是我们的中段腰部那一块，腰椎那一块直立起来，这样的话你整个人的精气神它就不会压迫在那， 核心的部分 对 要立起来， 中段的核心力量这块它直立起来的话，你整个的力量它是舒服的。 那其实这个跟健身还有运动是相通的，我们之前也有做健身的板块的时候老师都说要训练核心的力量， 对对对， 也是要求你就是不要这个核心有任何的就比如挺肚子啊或者塌腰啊， 对对对对对， 这种 是的是的， 其实在芭蕾当中它也是这样要求的，要想运用力量好像都得把这个核心给稳定， 对对对，是的。 那接下来还想问这个吴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芭蕾舞学习它有没有人，就是它有没有什么门槛，就是如果不是成为专业的芭蕾舞者你学习芭蕾舞有门槛吗？ 如果你是业余兴趣爱好学习的话它是没有任何的门槛的， 没有任何门槛， 对对对，它其实大家所有人学它都会受益， 这句话说的 真的 因为他其实他不会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去训练去强迫你练到一定的那种形态。我们就是成人学舞蹈学芭蕾舞，他其实就是把芭蕾的元素方法教授给你，你通过这套方法这套元素去训练自己，根据自己每个人的身体结构不一样，然后达到一个自己形态上的塑形， 在自己基础上的一个进步， 对对对，提高，对，这样子。 那如果是要成为专业的芭蕾舞者，有哪些门槛？ 那这个时候就在小时候，你 要是三长 你要 一小， 那是基本的，然后要去量你的比例， 有比例的要求， 你的腿要比你的上身上肢要长多少公分， 会有这个要求吗？ 会有要求。 那是你具体要求是多少？ 17，就腿要比 劈叉17， 对，差不多17以上吧。 你说这个我特别熟悉，因为原来我做过一段时间的服装模特，我们也有这个量体的要求。 对对对， 就是量体必须要求，你要是成为这个模特的话，你至少体差要大于9， 对， 大于9才可以。然后这17就算是比较好的。 17，就腿要 劈叉17， 对，差不多17以上吧。 你说这个我特别熟悉，因为原来我做过一段时间的服装模特，我们也有这个量体的要求。 对对对， 就是量体必须要求，你要是成为这个模特的话，你至少体差要大于9， 对， 大于9才可以。然后这17就算是比较好的， 很 还有能达到22的那种，就是很天生的当模特的料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 这样说 是一样， 就都是要求他的视觉上面要有一个。 对，因为它是一个视觉 舒适感， 就是舞台视觉艺术嘛。 那会不会对柔韧性什么有一些要求？ 也会有要求啊，但是那个时候专业路线走的话，你10岁开始，那个时候孩子他还是可以压出来的。 就是基本上专业你要想走这个芭蕾舞者，就要从10岁的时候开始准备。 对对对对对， 从10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孩子还没有完全 发育好、 发育定型，所以说你的筋。你的骨骼它都是有个 可塑性， 对， 都可以去 改变 它。 因为说实话，就以我为例子吧，我为什么就觉得芭蕾舞好，不是因为我从事这个行业，是因为它真的给我就 带来了 我很多东西，改变了我。说实话，就像我们老家，就南方人其实整个的身高比例它都会 对 偏矮一点， 偏娇小一些。 对，但是我是真的是因为学习了芭蕾，然后我的整个的 身高 比例会高很多，因为它一直是让你挺拔直立拉长，所以说这个是我的，真的是对于我来说改变了我很多。 哎，吴俊老师，你的身高是多少？方便透露一下吗？ 1米82。 1米82， 对对对， 那就其实是一个就是男生里面很棒的一个身高，1米8以上。 现在算正常的吧？ 算正常。 那个时候还挺高的。 我觉得这个身高就是现在走到应该在你们家乡也算是很扎眼的。 在我们家乡算是还挺高的。 而且就是吴老师，我自己身高也很高嘛，我1米76、77这个样子，但是每次吧，来这嘉宾也有跟我差不多高或者1米8几的，我从来没有感觉就他们比我高很多，但是今天跟你站在一起，我感觉你比我高很多。 没有吧？ 就因为你的那个就是上向上的那个延伸的感觉，对，会显得整个人特别的直板，尽管你可能1米82，但是能给我感觉1米9的即视感。我刚刚就真的有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芭蕾舞带来的影响。 对对对。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聊回这个芭蕾舞，就是作为一名专业的芭蕾舞演员，之前吴老师也有从事芭蕾舞这一段生涯。你在这个表演会不会有这个一些要求，在演出前会保持身材吗？ 这个保持身材这个问题是我们一直会延续的问题。 一直会延续。 对，因为你从事的行业就是一个视觉审美艺术。如果你的身材都走形了的话，那给观众带来就是一个视觉不好的感受了，体验了。这样的话你自己也就是不能走这个行。 失败了。 对，就失败了。所以说我们是会肯定是会刻意的去 保持 自己的身材。 会怎么刻意去保持？是在饮食上面还是在训练 上？饮食 上 是一方面，就还有就更多的是训练。 但我觉得就是 因为其实说实话，很多人像我现在教授课程的时候，很多人是为了减肥来就是选择这个 课程，芭蕾舞。 对，但其实刚开始接触的时候他是不会减肥的，因为他的运动，其实说实话，如果光说减肥这两个字儿的话，其实你的运动量 是 达到了，然后 高过你的摄入的那个 能量 的话，其实你是肯定能减肥的。 嗯， 你什么运动它都可以。 嗯， 所以说光减肥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就很简单，它 太低阶了。 对，它不会、不是说你选择芭蕾它就会减肥。 嗯， 芭蕾你是练到最后，你就是从，因为它分得很细。 嗯， 你从零基础到初级到中级到高级。 嗯， 你到了中级到高级以后， 嗯， 你整个就是身体机能已经就是很。对芭蕾已经很了解了， 嗯， 那个时候你整个的运动量会高很多，甚至业余的，成人他也会穿足尖， 啊、 哦，那个时候你的运动量很高，你的负荷量太高了，你 不想瘦也会瘦， 对，他自然而然他就会瘦下来， 嗯， 这样子， 就是他这是一个就是你练习过程当中顺其自然的一个结果， 对。 嗯，但是芭蕾它不仅是这个减肥这么简单， 对， 它能包含的功效很多。 对， 哎，那你们平时我就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因为芭蕾像是你们这种专业舞者，它有很大的能量消耗，但同时你们还需要保持身材，那你们在这个吃上面是怎么去注意，就是既有能量又能保持身材，会吃什么？ 我们就正常吃， 正常吃， 对，没有什么控制，因为你的、其实说实话，我们的运动量那个时候已经很高了， 嗯、 所以说它不会就是，而且 有格外的 长胖。当人的那个运动量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 嗯， 你的饱腹感其实是就饥饿感，它没有那么饿的，嗯、就是你很累的时候，就你比如说你练完功跳完舞、 嗯， 你很累了，其实你的食量会很小，它摄入会很少， 会有这种，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 稍微吃一点就饱了， 多餐这样子，就稍微吃一点、哦、但是可能吃的顿数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但都很那个摄入的量会很少。 平时会吃一些小零食什么的， 会， 因为不，我觉得你们要是不吃零食的话，肯定 那个时候 训练几个小时下来撑下来 的，就那个时候会吃点什么巧克力啊，会吃点巧克力这样子、 那在这种就比如说一个演出之前，你们会就是肯定是这种密集度很大的排练、会有一些就是体能上面的训练吗？还是一直延续？ 一直延续、就是、就不是有句话说了吗，就是功、那个一个月不练，就是那个就是观众他能知道、然后一个礼拜不练，就是老师能知道，一天不练 自己知道， 不对，反了，就一个月不练就自己就知道了 啊。 他就其实他是一个很直观的东西，所以我们要一直延续这个训练， 嗯， 才能维持。 那现在这个吴俊老师，你也是从事在教育岗位， 嗯， 但从事教育岗位是不是每天也得？早功会自己压一压？ 现在早功我倒是没有坚持了，但是就是你偶尔的话、因为现在主要以教课为主嘛、因为你身在的位置不一样了，所以但是教课对理论性的东西会多一点，但是自己可能实践的就去训练去跳可能就少了、但是我们也会时不时也会抽一点时间去练一练， 去跳一跳， 对，去稍微恢复， 重新找到那种感觉。 因为你毕竟你干这个行业，你不能说是脱离了它也不好、光有实践就是光有理论知识没有实践它也 不行， 也不行，因为有的时候 也得结合起来， 对，你也得相结合。 嗯，那我最后就是在这个时段还想再问吴老师关于伤痛这个问题啊。 嗯， 就你自己受过什么样的伤，能跟我们说一下？ 受过伤，崴脚啊。 就崴脚。 崴脚，然后那个时候就演出前， 嗯， 半个月吧，就排练，然后一不小心就崴脚了。 但那个崴脚是一个，就是像我们平时人一样崴脚，还是？ 就骨，就是那个骨，应该叫骨裂。还是就整个骨头就已经就是肿了、肿胀，然后就开始里面有积液，然后骨头已经变形了。 那是在演出前发生的事情吗？ 对，前半个月吧，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候，就那时候负荷量比较大。 那你之后是还是正常演出 了吗？没有办法，你要演出啊，没有人那个什么呀，就一个萝卜一个坑呢、啊。 嗯， 然后你就只能是还就是那时候就还没有完全恢复好， 嗯， 你就必须得上去跳。但是这个时候就已经形成旧伤了，因为 它会伤上加伤。 对，它的那个积液，它在那个、你的那个脚踝那里面，就等于我现在感觉我的绷脚就一直延伸不到头，就你总感觉里面有东西在那卡住，就等于说当时没有恢复好。 就是这就形成了一个旧伤。 对对对，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伤痛都会有，因为我们干的这个行业它就是会 就是跟伤痛是一个打交道，是一个很频繁很频繁并且很 频繁吧，就是它肯定是会有，会比普通人来的更多一点点吧，更容易发生。 对，上一次有一个芭蕾舞老师过来的时候，他在跟我们讲，就觉得啊，这个伤痛就跟家常便饭一样。 对对对对， 别人可能会觉得啊，很苦很累。我在我这里啊，我觉得哎，也就是那样吧，过去了就过去了。 尤其是你去舞蹈学院走一圈，就看很多都是经常杵着拐杖，还在学院里走。他就算他脚上绑着绷带，他就去，他不能落课。他就算他练不了，他 也 在课堂里看着 听着 看着，要知道不能，他也不能落下，很多这样子的。 哎，在这样说了之后，我就突然理解了刚刚吴军老师说到这个磨练意志，其实跟伤痛的这种斗争，包括在面对伤痛的时候，你的一个态度，都是他这个舞蹈磨练人心性的地方。 对对对。 而且刚刚你在讲到自己的经历，不管脚崴不崴，半个月之后该上去演出还得上去演出。 对对对，是的。 哪怕是要形成旧伤，其实对于这种就是舞蹈演员来说，舞台是大过天的，是这样吗？ 是的。 为了舞台什么都可以奉献。 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以前小的时候我也是不知道它有多大的魔力，直到你第一次上台演出 收获了， 到谢幕的那一刻，就大幕一拉开，满场的观众灯光一亮，剧院的那个灯一亮，然后都在为你们鼓掌的时候， 你喝彩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会有震慑力， 那种满足感， 很触动你的，对那个点。 你还记得你自己第一次就是上舞台是什么时候，在哪儿吗？ 13岁还是14岁吧，就随着我们团演，我们团的那时候是广州芭蕾舞团，随着广州芭蕾舞团演那个芭蕾舞剧叫《胡桃夹子》。 胡桃夹子 里面，它会有一幕，它会有很多就是扮演，它有舞会，就那个克拉拉她要有一个生日会，然后有很多家庭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参加这个舞会，然后我们那时候小孩 就扮演 那个孩子，那是我第一次那个经历，那个时候就感觉在舞台上整个周围都是黑色的， 就只有你自己， 对，只有在聚光灯下，就是聚光灯下我们在的活动，那个时候根本看不到台下是什么样，就一片漆黑，所以当最后场下的灯光全亮的时候，你真的会被 大幕拉开， 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在看着你的演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兴奋。而且那时候我们是三个小孩去做谢幕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就觉得那个小孩、 小孩真棒， 对对对，然后就给你鼓掌啊，你就很受鼓舞 啊、这其实也是就是其实舞者他们收获满足感和收获这种幸福感，就是在舞台上。 对对对，是的。 那刚刚说到就是因为伤痛不得不终止舞蹈生涯，那对于舞者来说真的是一件特别残忍的事情。 所以说很多在这个时候就不得不转型，就会面临转型的问题， 就可能会从事这舞蹈相关 的 职业， 舞蹈相关的行业，或者是有的可能就直接就转专业了，也有。 很残酷的一个事情。 你像刘诗诗，前段时间很火的吴谨言， 他都是 以前都是专业舞者。 我知道刘诗诗，她是这个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毕业的， 而且还是大学芭蕾舞系毕业， 对， 大师姐 大师姐， 都转型，也是因为身上有伤痛。 她的条件应该就是跳芭蕾舞也是很棒的， 很好的，对， 形象什么的， 对对对， 各方面都很好。但芭蕾舞真的感觉，芭蕾舞在选人的时候选出来的都是帅，清一色的帅哥美女，走到哪里都是亮眼的存在，都是气质很好，就哪怕他不是长相很突出，他也 是 气质最好的那个， 对，主要是气质， 内在的东西， 对对对， 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家长会选择送自己的孩子去学习芭蕾，为什么有那么多成人在已经骨骼定型之后还要 选择芭蕾， 这个重新的在这。 都是气质很好，就哪怕他不是长相很突出，他也是气质最好的那个。 对，主要是气质， 内在的东西。 对对对， 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家长会选择送自己的孩子去学习芭蕾，为什么有那么多成人在已经骨骼定型之后还要 选择芭蕾， 这个重新的在这个接触芭蕾。或者有一些人他们甚至就是可能在小的时候看过一些芭蕾的剧目，但是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走上芭蕾舞者这条道路，但他们心中一直有那种 梦想， 站在舞台上的，就像刚刚吴老师说的，我站在舞台上那收获满足感那种感觉，尽管我没有从事这个，但是我希望我自己能够靠近一点这个行业。 嗯， 所以他们会选择去学习舞蹈。 对对对， 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啊。那在刚刚吴老师跟我们介绍了这么多的关于芭蕾舞的知识，同时呢也简单的谈了一下你当时自己的这个芭蕾舞从13岁第一次登台，对这些经历之后，以吴老师自己作为例子，同时又加了一些这个芭蕾舞的硬性的知识，我相信咱们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肯定也是又再次的又上了一课。我们刚刚是上半场，现在下半场呢大家又有对芭蕾有了一个这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啊。在下一个时段呢，我是想让吴老师给我们推荐几个就是芭蕾舞的舞剧，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他们可能对于舞剧还是仅限于四小天鹅天鹅湖那种 湖。 一会儿就是想请我们的吴军老师给我们推荐几个舞剧，或者是展示一下不一样的这种芭蕾舞，就是在王子之外的芭蕾舞还有哪些角色，有哪些标志的动作，想吴老师跟我们在表演区一会儿简单的展示一下，可以吗？ 行，可以可以。 好的，谢谢吴老师。那我们这个时段呢就先到这里，我们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将会像佳妮刚刚预告的这个一样，跟大家由吴老师展示几个就是特别的舞剧的这个有意思的动作，然后让我们大家更深刻的了解芭蕾舞。那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再见啦，潮流梦工厂。 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呀。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却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渺小不起眼的那一棵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棵草，所以不要烦恼，不要烦恼，开心就好。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交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成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泡到过最高傲的妞，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0 和魔鬼交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有一点成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泡到过最高傲的妞，自信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欢迎回来，然后大家，今天呢，我们潮流梦工厂的主题是领略芭蕾之美。我是佳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美若舞蹈的艺术总监吴俊老师。现在吴俊老师呢，已经到了我们的表演区，准备一会儿跟我们简单的展示几个动作了。同时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位志愿者来到了现场，一会儿能够让志愿者来给我们简单的来进行几个这个。算是学习吧，来跟着吴老师学习几个芭蕾动作，让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这个成人经过简单的芭蕾舞训练之后，气质能够有什么样的变化，在动作当中展现。我们还是先，就是从角色开始啊，先了解一下这个芭蕾舞。想请这个吴老师，就是先跟我们展示一下王子，他在这个芭蕾舞当中会有什么特别的姿势、姿态展示吗？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那个其实王子他一上场，他整个力量他就是拎在上面的， 拎在上面， 对，他整个你一上台，他就整个力量他就已经在 啊、 在上面， 这感觉。 然后如果是像很多 还会有哪些角色， 像海盗里面的 海盗 他的人物塑造，他可能就市井小市民的那种，或者强盗的那种力量。 那怎么通过身体来体现这种？ 他整个身形他会可能张力会比较有张力一点、 嗯、 就刚刚那种王子他可能是收着劲儿的， 对，就有这种感觉， 延伸性的拉长的、嗯、但如果是海盗的话，他整个力量他是这种 就奔放一点的， 对， 那他会配合一个什么样的衣服？就是海盗，就是芭蕾舞的时候，真的就是海盗的我们平时看的那种衣服吗？还是有一些变化？ 他会有变化的， 嗯， 就会有变化， 会显身形一点、 嗯。像正常来说，他可能海盗里面、 嗯、 海盗舞剧里面那个， 嗯哼， 他是穿宽松的裤子 啊、 嗯，然后他可能会光着上身， 嗯， 这样，然后。 可以看我们摄像头、 啊、 不用害羞、 哦、芭蕾那个王子的话呢，他是穿着那种紧身的那种形体服， 就比较贵， 就是很 贵族范儿的那种衣服， 对对对对对， 体现的是那个身形肌肉线条， 对对对，是的。 那还会有哪些男性的角色是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在这个芭蕾舞剧当中 啊？那这个就要看每一个、每个舞剧它的风格性不一样， 但其实舞蹈元素动作其实它都差不太多， 就基本的排列组合还是那些动作， 对对， 只不过会有一些风格上面的差异。 对对对对对。 那今天 比如说像芭蕾舞剧里面就是天鹅湖经典的，它会有那种舞会，在舞会里面有各个国家的人来参加舞会，然后它里面会有什么俄罗斯、西班牙，然后还有那个匈牙利、马祖卡。 那会有什么区别？俄罗斯是怎么样的标志性动作？ 跳跃一点点，可能 跳跃 一 点 点，就各种就是这种动作一点， 就稍微舒展一点。 对 对, 对，我裤子有点 简单。 然后那个西班牙的话，它可能更多在这种手上，这种手背上。芭蕾里面它没有这种手位，芭蕾它只有 没有 这 种手位， 正常的手位。但西班牙它里面有这种张力的力量。然后还有那种马祖卡、匈牙利，它可能是脚下的那些动作会多一点。 就其实也是跟各个地方它的芭蕾舞风格不同导致。那有法国吗？ 法国 宫廷的最开始的， 就刚刚那 很端着那个劲儿。那意大利的是也是这个感觉吗？ 对，也差不太多就很多可能是脚下的动作可能多一点，有的可能它需要你的上身的那种肢体的那种 要特别板正板正， 然后有的可能它脚下的那种击打的动作它可能会多很多 就其实也是在细微之处能够看出国家间的差别。 对对 对, 对。 那今天正好我们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志愿者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现场，就请吴俊老师对我们这位美女志愿者简单的就是进行几个芭蕾舞动作的教学，然后正好我们这个直播前的朋友们也可以看着这个好好的学一下。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我们的吴俊老师和我们的这个志愿者，记得一定要对着话筒说话哦。说话的时候， 话筒是吗？ 也可以让那个我们这个， 没事，我就先拿着吧。 行， 那 可以教他几个简单的动作。 是，其实正常他的芭蕾，他站在那的时候，他的状态就不太一样。就我们正常站，八字是一个， 可以对着我们摄像头。 正常的力量，他整个力量是往下坠的，然后从侧面看，他是他要撅屁股的，就整个力量。但是我们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就算我们八字站。但是我们的臀大肌要去夹紧，往里收以后，我们的胯骨要往上拎，拎起来以后，我们的上身，很多时候人他说挺胸抬头，他会去夹肩膀，对不对？他夹肩膀的话，你整个就还是不舒服的。我们说挺胸抬头，他其实我的肩膀是要往下沉，然后用我们感觉像就像你戴项链的这个位置啊。在项链那个位置，你要感觉自己去项链那个地方要往上去拉，对，拉起来，对啊， 哇，这立马就不一样了，感觉。 我们其实人的气质修养是从你的胸椎这一节开始往外散发，所以说我们不是用肩膀去带动，是用我们的胸椎往上挺拔起来，这样的话肩膀往下沉，你整个的视觉感， 整个视觉感就不一样了， 会很挺拔。所以说我们的气质源于胸椎这一块，而不是 我们所谓的这种使劲挺胸。 对对对，其实那样的话 生硬的动作 不舒服。你只要很自然的把你的胸椎感觉是有人拎起来，它就 有一个延伸， 它整个气息也是贯通的，很漂亮。这样的话你站，就是你平时你走路跟别人去交流，或者是 平时走路 你会保持一个直立状态啊，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驼背啊，就容易往下压，就这样。如果你他是会很累了，但是你养一个好的习惯，他养成他都需要有时间嘛。当你养成这个习惯以后，你就不会觉得累了，就会觉得很自然。然后我可以这样教你一个芭蕾常用的几个舞姿。然后芭蕾有那个叫阿拉贝斯舞姿，然后它是一个这个状态。我们先不带脚啊，这个脚你就正常，对，你就先钉子站吧。但正常我们是要站一个这个五位的。就可以先不站五位，就你可以先就打开一点点，对，你就可以先这样站，然后就手呢，它是有个第一阿拉贝斯，然后手是 一个延伸的状态，这样向前延伸，来可以。 如果这是舞台中心的话，这是一点，然后二三四五六七有八个方位，然后这是八点，其实我们是得说是面冲八点的方向。那我们身体对这边，然后我们的手是在， 哇，进行了一个完美的重合。 这个力量它是一个延伸性，但是手就在这个位置上就可以了。 然后但是呢你要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 是 姿态吗？ 我们在初学者学芭蕾的时候，他会只注意你的这个模仿， 嗯， 他是没有舞蹈性的，他只是、 只是模仿动作，就是摆出这个动作， 模仿动作，他没有一个主题性、其实现在等于说你现在在摆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是用你的手，用你的手去带动你的身体，用手带动， 用手去带动身体，我来替你说， 其实是用身体带动手，你看我 用身体来带动手，而不是用手来带动身体。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有双人舞的话，男孩要牵着女孩的。如果你很僵硬的手指头的话，男孩是不舒服的，对不对？他 要放松， 很自然、很自然的状态，用你的身体， 用身体来带动手，这是第一个知识点。 呼吸感，他要从你的胸腔感觉那股气流传导，一直引导到你的手指尖，你要感觉这个地方它是有呼吸的。对，然后你的刚刚说过那个胸椎的那个，对，然后这个肩膀放松，然后这个手放松一点，感觉有人牵着了，然后你要往前走，然后我不让你走，是什么感觉？你就往前，你往前， 有一个走的动势。 比如说你右左脚往前迈一步，左脚往前迈一步，对，然后胸椎往前走，你要往前走啊，我拉着你呢，然后你脚不动，然后后背胸椎抬头， 哇， 对，整个你的胸椎这一块要拉起来，对，往前看，对，这样的话。这就是一个芭蕾的那个基础的一个第一个舞姿，叫阿拉贝斯，第一阿拉贝斯。当这个阿拉贝斯上，它会好放松，它会有演变出四个 动作， 四个阿拉贝斯，就四个方位的，它等于说是这是带我们带脚下，就是 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再加上脚向后，换一只手，换了一个方位，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角度之后，这个手向靠前，这是第二阿拉贝斯手。往前上一步的时候，又换到第一手位，这是第三阿拉贝斯手。哦，这连贯起来就是一个芭蕾动作了。再换一个手。我看现在我们志愿者已经有点 不协调， 不协调了。 就第四，这其实那个芭蕾的阿拉贝斯。 可以拿起话筒说， 然后还有那个基本的芭蕾的基本那个有四个脚位，然后还有七个手位，就中国流传的七个手位，然后四个阿拉贝斯，然后还有attitude舞姿大舞姿，这几个是基础元素，这样子。 那有没有就是适合女孩子能够就一下让我们看到变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动作能够让我们志愿者调整一下？ 这个、就需要长期的训练。 哦，只能长期的训练。 对对对，因为 那刚刚那个站姿这一方面，能不能让 就刚刚 对， 就是最开始说的时候，你站在那整个的挺拔感，它是可以找到，就明显能感觉到刚刚他的站在那 站的位置。来，可以把话筒给到我们志愿者说一下。 我们这个站姿就没有人告诉我就是要把胸椎提出来， 对，没有想到就是用胸椎去带这个就是脑袋当中有这个思想是没有的。哎，那能不能就是请吴俊老师再给我们就是美女志愿者正好在这帮我们就简单的他这个就是再说明一下我们在这个芭蕾站姿的时候有哪些具体的要求，我们是只有这个胸椎要向上，还有哪些腿型啊 整个身形 眼神啊要求 都要有都有。 嗯， 就比如说我们站在这儿的时候，就人很多有他会有 O 型腿，有 X 型腿， 腿型不同。 我们站在这儿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芭蕾要讲究这个，看这个依偎，看到没？这个 特别难站稳。 对，这个依偎的话，其实它是要从你的整个的腿要做一个外旋的状态，做一个体。因为比如说面对观众的时候，你看，就是这个 给腿一个特写， 放松的时候，这个腿其实是短的，看到没？但是我没有做我的芭蕾的长态，这个时候我是一个自然的状态，人是压在下面的。但当我要把我的主力腿要挺拔起来，后背再拉起来。你看整个视觉感它就高了很多， 对，确实是高了很多，一下腿长了 就拉起来。因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胯骨跟我们的大腿骨它是一个相扣的状态，当你的那个胯骨这跟你大腿骨相扣的话，它是抬腰椎屁股，它就容易抬腰椎屁股，而且这样的话你的整个的臀部的这块赘肉它就会往外散掉，然后你的小肚子会往外散掉，然后腰椎容易形成腰椎间盘突出，会压在这儿。 所以这块一定是一个向上的提拉的这个力量 其实就是这个中这个胯管 胯部的力量 压的话，你整个形态它是不舒服的。 嗯， 芭蕾我们就需要做一个什么呢？这个胯管它是往前做提，是它是不往前提，它是这个地方要往上提胯，看我 向上的一个动势， 对，是往上提拉的感觉， 嗯， 而不是肩膀。对不对？这需要一个身体意识，就你是胯关节往上提，然后这个臀大肌它收进去，臀大肌收进去，你要感觉你的两个那个臀大肌去夹自己的尾骨，就乙骨，就你的那个乙骨要感觉是跟你的脚后跟， 嗯， 它是在一个垂直线上，它不能是扭曲的状态。对，它那样的话，你整个臀大肌它就会收进去啊。你臀大肌收进去以后，你的臀位线会提高， 嗯， 这样的话你的腿的线条感它会拉出来，然后而且就是你的胯骨跟大腿骨它会扣在里面，当你 胯骨大腿骨扣在一起，嗯， 整个大腿骨它会拉，整个腿的线条感它拉出来， 嗯， 这样的话你视觉上你也会拉 出来，哦，这个样子， 再带动你的上身，就你的腰椎这一节，这是腰椎嘛，这是胸椎， 嗯， 腰椎这一节它一定也是一个保持一个直立的状态， 它是一个垂直的感觉，嗯，腰部肌肉要保护住你的腰椎才可以，嗯，好，做一个收紧。那我其实很好奇吴老师，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怎么把这个脖子的感觉练出来，我觉得这个芭蕾虽然体现在胸椎，但好像整个这个头这个感觉也很重要， 然后慢慢说啊，然后到胸椎， 一步一步来， 就是刚刚 我打乱了节奏， 就是胸椎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提拉， 嗯， 对吧？但是肩膀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就是往上用力，这个时候你要感觉就是你的肩胛骨是要往下沉的，往下沉以后呢，刚刚就是回答佳妮刚刚那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要刻意的去伸脖子或者抬，这样的话你整个肌肉形态 都会变化， 它是僵硬的， 嗯， 它是不舒服的， 对， 你要感觉像那个提线木偶， 嗯， 你想象一个，如果是一个提线木偶，它被人托起来的时候， 嗯， 它是不是整个力量是托在那个人手上的？ 嗯，我们可以给这个志愿者来现场指导一下，就这个脖子的感觉。 我们想象自己是感觉是那个提线木偶，是自己是被那根线拎起来的时候， 嗯， 你整个那个线条是垂直的， 嗯， 而且我们就是注意说，就是， 嗯， 你帮我拿一下， 我们正常说。肩胛骨下沉，下巴颏往上抬，嗯，耳朵根这两个地方，啊，感觉有人像是给你在挤压往上提，往上拎的这种感觉，整个耳后有人往上给你拎的感觉，但下巴还不能抬起来是吧？嗯。现在胸椎要往上拔，哇！我们看到这个志愿者已经有了一个体态的变化了，跟刚刚 这个力量，它其实是这个力量，就身体的每一个地方 啊， 它都要有控制，这样的话你才能给别人一个视觉的 一个冲击。 对对对， 那 因为刚刚说的每一个点，它都需要注意，要不然你整个力量就会散。当你每个地方它都掌握住的时候。它就一个提拉感， 就这个气质就出来了， 对对对， 芭蕾的感觉出来了， 对对对， 那请 明显就感觉比刚刚不一样了， 对，可以让我们志愿者说一下这个感觉，就是在提拉之后有什么感觉，对着我们的麦克风对准一点，可以说一下，就直接说一下自己， 对，因为我平时就有点驼背，所以就本来走路站姿就是有点浪费，我觉得芭蕾不说学什么动作，就是最起码的这个站姿，我觉得都得，这是最基本的，都得 都会对你的身形有帮助。嗯，一下子就刚刚我看到明显的，刚开始在来的时候，我们志愿者的那个身形跟现在就已经有一点变化了，就已经他有意识的在，就是他的这个胸椎在往上提，这个感觉。好，谢谢我们的吴军老师，也谢谢我们今天的志愿者过来跟我们进行这个现场的演示。现在就请我们的吴军老师回到我们的嘉宾席。好，谢谢我们的吴军老师，也谢谢我们今天的志愿者过来跟我们进行这个现场的演示。现在就请我们的吴军老师回到我们的嘉宾席。 刚刚在就是听了这么多包括芭蕾的这个知识，刚刚吴俊老师也给我们现场演示了这个芭蕾舞的站姿，是就具体演示了一下芭蕾舞的站姿是怎么样的，也演示了几个芭蕾舞当中的动势动作，不同国家的芭蕾舞的风格，然后相信大家呢对这个芭蕾舞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啊。那么现在呢时间也差不多快到了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了，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吴俊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为我们展示了很多这种相关的芭蕾动作。我们还是就刚刚的再延伸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吴俊老师，就一般情况下我们这种成人接触芭蕾大概多久，就练多久练多少频次它会有一个这个气质的改变？ 因为一个良好的习惯生活习惯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那个 长期的一个培养养成， 对它才能形成一个身体的一个肌肉记忆。所以说正常的成年人来说的话，你一个礼拜保持两次课， 两次 课 就差不多两个小时， 九十分钟 三个小时， 对我们是九十分钟一堂大课，这样子， 那其实也挺累的， 对， 九十分钟跳舞， 但还好啊。一天就24个小时，你才拿3个小时去训练，而且是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3个小时。但是我那个时候上舞蹈课也挺恐怖的，对， 就害怕抗拒。 有那个柔韧性训练很恐怖，但就是成人来说，他一周能够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来进行这个芭蕾舞训练，他慢慢的就会有一个气质的改变。 对，差不多经过半年到1年时间，他会明显感觉到它有不一样，因为芭蕾舞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气质训练培养。它不像有的可能像其他的舞种，它可能 比较快一点 爵士 掌握， 爵士啊，或者是像街舞的简单的入门，它你可能学 门槛会更低，要求会 差不多，就你学8节课或者学16节课， 就有点那个感觉了。 对，你可能可以跳出来一点点什么东西。但芭蕾不是，芭蕾你可能有的就很多学员都说，你学1年2年3年，你都不一定能在舞台上去穿着竹间去跳，因为它是一个真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它确实到了后期，它是一个高负荷的一个运动。 他必须得要有长期的经验的积累， 对对对， 才有可能就是在舞台上面是一个合格的舞者。 对， 他不可能就是像是哎呀，我半路出家，我可能20-30岁学了某一种舞种，结果后面就是能够成为一个专业的这种舞者，那是不可能的。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像我们专业舞者出身的都是从 10岁至少10岁， 对对对，9岁10岁这样子 就开始确定了自己的舞蹈的发展方向， 对对对， 然后就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了。 对对对， 那其实经过了今天的跟吴俊老师的交流之后我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了解了这个芭蕾舞，它什么样的人适合跳，就成为一个专业的芭蕾舞者需要哪些条件，还有这个跳芭蕾舞能够给孩子或者是成年人带来什么样的好处，还有我们的这个芭蕾舞也介绍了一些吴老师你自己的芭蕾舞的训练还有这个表演的经历，同时刚刚也跟我们的这个志愿者进行了一波互动，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个芭蕾舞它简单的几个就是调整站姿就能够让人的气质有一个就明显的变化，这是我们刚刚进行了一些这种就是芭蕾舞知识的一个深度的探讨。之后呢也希望我们能有机会再次请到吴老师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再深度一点的芭蕾舞的普及，因为刚刚我们聊到真的对于就是我们国家对于芭蕾舞还真的是有很多欠缺需要去补足， 对对对， 应该去好好的普及一下芭蕾舞的知识。 是的是的， 下一次还希望就是吴俊老师带着你的这个芭蕾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再次进行一次互动。那么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吴俊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讲解了这么多的芭蕾知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53，我们的节目也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同时呢